我怎样摆，我们都不要死，只有我怎样摆，只有我怎样摆，相互都跑不来，只有我怎样摆，只有我怎样摆，没有人比我帅，只有我怎样摆，只有我怎样摆，相互都跑不来。我长得不高也不矮，眼神看起来有点窄，每当听到美女走过来，我就会浑身不自在。虽然在亚洲还不是特别帅，但奇怪太多人爱，当初是叫什么大风来，是我最勇敢，只有我是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，只有我最摇摆呀，只有我最摇摆，相信就跑不来。只要夜幕一被拉开，音乐的节奏响起来，不敢把姿势摆一摆，你就知道我的厉害。虽然大家说我不是特别帅，很奇怪还有人爱，到处是叫声和大方麦克，是我最勇敢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不想跑过来， 爱上不

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负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收拾伤口，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，我们都来听呀。 往事如烟云，不及别离时，徒留雪中情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，换得一生美丽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我独行，会记多少英雄同

在那分手的夜晚，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，无论相聚有多遥远，只要我轻声呼唤你，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。的姑娘，的姑娘，我不。

福的世界，因为